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十二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。你的美我深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。 让我相信你准备

远处，这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9月15号，北京出发，目的地赤峰市。这是969主播带你去旅行的第一站，我是龙叶。此行我最期待的就是内蒙最美的草原天路和那达慕了，不知道会有哪些自驾车友跟我一起同行呢？ 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96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，主播带你去旅行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。969明星主播龙叶告诉你，乏味的生活之外还有远方诗意。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、赤峰市旅游局携手969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。更多精彩活动内容，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。 说去吃

如果老板掉进水里，你的专业可以做些什么呢？这个话题也是曾经激起了许多广告人对老板的调侃。今天我们不黑老板，只讲在平时的工作中你的老板为你做过的暖心事。在这里也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黑了老板那么多次，这次来说说他为你做过的暖心事。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，还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。你的留言我都能看到。听到歌曲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。 月光与星子，玫瑰花瓣和雨丝，温柔的誓言，美梦和缠绵的事，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。遥远的明天，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？寂寞的影子，风里呼喊的名字，忧伤的旋律，诉说陈年的往事。所谓山盟海誓，只是年少无知。告别的昨天，远去的欢颜，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？葬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。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既然会结束，又何必开始？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，做爱情的两岸，看青春的流星。

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。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愿意追逐，别再为爱受苦。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 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辛晓琪的《领悟》。有人说，好的老板应该是我们心中刘强东的样子，对员工特别的土豪，五星级的员工宿舍住宿环境，奖励老员工苹果手机等等。这样的老板当然谁都想要。那你的老板平常都有做过什么暖心事吗？可以举出一个具体的事例。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“主播带你去旅行”的免费自驾名额。继续听到歌曲，来自张学友《秋意浓》。 秋意浓，离人心上秋。杯酒，情绪万 走。离别多，叶落的季节里。握住你的手，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

消失的时候，想你是黑洞，它没有尽头，就算流星也该坠落。快乐有泪，总会有泪，我哭到心碎，幸福会被永恒连累，不解刹那是你要的美，快乐有罪，总会有罪，我怎么拒绝？也许到最后你我都反悔，留下空荡的城市黑夜，让我撒野。城市黑夜让我撒野， 许美静的快乐无罪。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，你的老板曾经都为你做过什么暖心的事。有一位叫 SYSD 的朋友留言说呢，来这个公司半年多了，学做这行也是进这家公司才开始学，刚开始接的单子也不多，老板一直都鼓励我说，半年能接几个单也算是不错，总比那些半年没有接过单子的好呢。后来遇到了一个百般刁难的客户，差点让公司亏了七八万，老板也过来安慰说，不要紧，我们亏得起。这样的老板也真的是暖心，看重员工。也为这样的老板点32个赞。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的老板都做过什么暖心的事。马上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，也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回复。 寒夜的脚步是两个人一路被紧紧的追赶，而你的眼神依然天真，这是我深藏许久的疑问。 尽管世界里我们想象中残忍，我不会遮盖寂寞的眼，只因为想看看你的天真。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，我们以为这就能生存，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间也是身份。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，我们以为这就能生存，即使在 取暖来自张国荣。那继续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的老板都为你做过什么暖心的事？真正暖心的老板可能是心里有员工，比如在加班完后一起带着大家去吃个宵夜，平时呢给大家一些小福利等等，让你感受到他的温暖。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你将会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。继续听到歌曲许茹芸，如果云知道。 Oh.

上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 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清晨鹿港的黄昏还围着文明里的人和梦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